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每到周五，心情都会变得轻松很多。这个周五，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出发喽！各位好，我是泽华，右上角有 Eason 陈奕迅哟。 看看哭过装睡没有花，天气发誓了你的白发，多说话，健身房镜子特别上相，有意无意随处放闪，转了文章内容还没看。一天上映几次，全世界都惊呆，跟网红合影相谈玄幻，琢磨琢磨手足技巧，盲从也罢，记录也好，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骂讨厌讨好要上交，红尘神证明我很重要，荒唐随便关怀，不想去点燃云光，那就不算早的热衷，热情热血热闹又相交，这东西必要西等必要，直播分手的谈判，群里传了歌手演唱会的彩蛋，无聊就发奖金万元亮，总是有人会看得到，盲从也罢，嫉妒也好，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骂讨厌讨好又想交，不选全球凭我很重要，最简单欲望，那就不算早的热衷，热情热血热闹又上交，有动静需要气更必要， 每个人急功近利，窥探乔装正确 也好，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骂讨厌讨好又相交，红尘全生命我很重要，荒唐随便崩坏不少，去点燃欲望，那就不算早到热衷，热情热血热闹又相交，热动情比较气更必要， 这首右上角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专辑 Come On In 当中。歌曲当中也唱到，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然后每天都会通过智能手机的右上角看到各种各样的头条呀，看到各种各样的热搜，每个人好像都可以很快的能够有机会成为头条事件的一个主人公。但是这样的头条又可以持续多久呢？你每天的盲从到底盲从的又是什么呢？最后剩下的除了心累，是否还有别的东西呢？不要盲从，不要心累，跟上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我们去的是缅甸，今天星期五，我们也是最后一天游缅甸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会有很美好的故事在等待着我们。有时候等待又很抓狂，一等等很久，心情很焦躁。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看美景，无需等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美景就是阴来湖。几乎每一个到缅甸旅行的人都会去浩渺的阴来湖，即使每个人的体验不尽相同，但是作为目的地，我们不得不承认阴来湖是当之无愧的美。名义上阴来湖会有22公里长、11公里宽，不过临近观望呢，也很难分辨哪里是水的尽头，沼泽的开端。大部分的时候呢，湖面似乎永远都是一面巨大的眼镜，高脚屋的村庄、岛上的一些寺庙和水上的花园点缀其中。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只游览一下湖中的寺庙以及各种各样的水上的花园，看一些热带的植物。但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各位不妨去更偏远的角落好好的探索一番。不管怎样，清爽的天气、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总是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感触。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思考很多，有些话曾经不想说，现在不妨说出来。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以为不说也懂得，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有过于虚假，原谅我吗？你的话让我没太多惊讶，总以为激情已升华，并不是热情已蒸发，还不想当时也把经营归 这首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是当时莫文蔚送给一任男朋友的歌曲。他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了忍住不哭，一直流鼻血。 好听的话都听你吧，错觉你不需要他，时间匆匆就像流沙，却想着来日方长吗，原谅我吗？当情话没电影表演吧。 爱情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很多很美的开始不一定会有很美的结果。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感谢你。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有些话总是很难以说出口，然后某一个瞬间你会很怀念，说当时我为什么不说出口呢？但是即便能够穿越回去，可能让你重新做选择，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好了，不说这些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美丽的景点。下面我们要去的是庙屋、寺庙、古老的宫殿以及残破的城墙，无一不彰显着庙屋这座古都在16世纪时的鼎盛光辉。昨天我们去了蒲甘，有人说，哎，感觉那庙屋很像小蒲甘呀。但是告诉各位，庙屋绝对不是小蒲甘。作为缅甸第二有名的考古遗址，庙屋在所有方面呢都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寺庙分散在仍然有人居住的村庄、稻田和山丘之间，各位很有可能独享到这些美景。而且最妙的是，巨大的都格登佛塔和90000佛像佛塔，以及美丽的村寨、碧绿的稻田交相辉映，让庙屋不是一件可以摆在博物馆当中去静静欣赏的老古董，而是就在你身边一个有故事的古董。来到这里，你会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除了会想要问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也会探讨说，请问生活这两个字，如果要去解释，每个人的定位和定义是不是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各位不同年纪的人、不同性别的人，关于生活这件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关于生活这回事，生活吗？我觉得生活 关于生活两件事， 冇嘛解。 就是生活咯，唔好理解啊。 生活就是生活这回事， 关于生活这回事， 生活是 生活这回事， 生活这回事。 不，至少我还有个能唱，当时光只有一小段，我要轰轰烈烈、干干当当、狠狠告诉他，嘿，生活你想怎样 ？I don't give a damn。 生活， 爷爷， 生活是什么？ 爷爷， 生活有什么好期待？生活有什么美？关于生活这回事儿。 那些越是对唯有残忍 抓苦抓甜，生活的字典。 给各位一本词典，当中有生活这两个字，让你去写定义，你会怎么写呢？生活好像有很多很精彩的瞬间，也有很多很多太无奈的时候，比如说明明知道自己很有才华，但是却要一等等很久很久才能发表自己的专辑。这首歌曲就是这位歌手等待了8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旅人，旅行的旅，旅人，很适合我们这个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节奏哈。而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陈汉伟，汉是三点水的汉，伟是伟大的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不妨去支持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的是极地鱼山。首先各位先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哈，有一座山，山顶之上呢有一个金色的巨石，看起来呢是那种古怪的没有特色的巨石，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无聊，甚至是俗艳的目的地。但是极地鱼山上的这个大圆石佛塔的确是有着很多的独到之处的。作为缅甸最被强力推荐的亮点之一，极地鱼山岌岌可危地耸立在山顶的悬崖峭壁上，如果你到这里去看，绝对会令你心惊胆战。有一种说法说，如果没有去过极地鱼山的话，就等于没有去过缅甸，它也是继大金塔之后缅甸最为重要的朝圣的地方。旅途虽然是辛苦的，但是当我们到达山顶，看到那些动人心魄的景致，感受到缅甸独有的神秘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切的付出，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站在山顶看着山脚，好多好多的美景啊，这个时候忍不住的想要唱一首山歌，但是要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特别的版本来自于你熟悉的声音斯琴格日乐，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之遥二》这张专辑当中的。如果你喜欢这个版本的话，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地坛、龙潭两大庙会将于2月16号正月初一开门迎客，2月20号正月初五闭幕，共历时5天，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开放。门票预售时间从今天开始持续到9号，分为现场预售和网络预售。市民可以前往地坛公园南门、龙潭公园北门现场预售处购票，也可以在美团网上预订门票。王府中环和伦敦著名的蛇形美术馆达成合作意向，世界上第一个海外蛇形美术馆展厅将落户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展厅占地690平米，由中国著名建筑师刘家坤领衔设计，将于今年5月开幕，展出半年时间。近日在北京电影导演中心，黄渤为自己还没有命名的导演处女作举办了一次电影体验会。在1500平米的发布会现场，周围的7块 LED 屏幕实时循环播放新片中的画面。对于习惯了传统电影发布会模式的媒体朋友来说，黄渤的这次发布会可谓别出心裁。一场以还原老上海经典场景的沉浸式体验《慈心相伴的年代》在上海拉开帷幕。该剧打破了以往演员在台上演、观众在台下看的传统观演模式，而是在边吃边看中进行，致力于让观众从视觉、听觉、嗅觉到触觉都进入创造的戏剧世界中。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武林当中生存，你想要会的招数是什么？ 因此不换再见你一面，从此隐姓名，那段剑不再连。不知你对自己是来你是金贵，当酒月光下不再见，一生只因为与你等谁，和烟月在踏雪，遥遥的相约，你是谁，我是谁，爱是谁，我是谁。每当是冰箱送酒辞别，一生我只笑着走，今生便似一剑无常，来去四方随风飘荡，相信这美好这一不见，许你明飞你谈笑间，这一场难遇上万年间，这是命没有几时再见。 武林当中招式那么多，招招致命，让你选择一个掌式或者是一个招式，降龙十八掌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而除了十八掌，降龙十八掌当中最重要最厉害的其实是第19掌。 因此不换再见你一面，从此隐姓名，来单间不再连，不知明白自己是爱泪是金贵，半条命深水也算见过你的美，茶当酒，月光下不再见，一生只因为与你等谁，可烟月在踏雪，遥遥的想念，你是谁，我是谁，爱是谁，我是谁，哎哎 大家熟悉的古风歌曲配上现代的 EDM 元素，招式仿佛打得更加的铿锵了，刀光剑影当中尽显侠感一般。这首很酷的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降心掌。降心掌呢是小说《天龙八部》降龙十八掌的第十九掌，前十八掌呢我们可以说世事的夺命至死，而这第十九掌更加厉害，它不会让你死，但是会把你的心智夺掉，让人丢失心智只剩下躯壳，这也才是最厉害的一招。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哇降心掌开始。今天呢我们是缅甸一日游，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阁劳。阁劳散发出一种喜马拉雅的气息，是探索缅甸内地的最佳根据地之一。它其实一开始建造是为英国公务员躲避平原暑热而修建的，也可以叫做它山间避暑的地方。现在的阁劳呢仍然像是一座高海拔的度假村，空气凉爽，环境宁静，街道上呢是枝繁叶茂，绿意盎然的。而周围的山峦是旅行者在缅甸徒步过夜唯一不需要提前获得许可的地方。我们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徒步，穿梭在小镇和伊南湖之间的森林、田野、道路、山径当中。这个时候你甚至会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地方是哪里，以及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这就是旅行的目的和旅行的很妙的地方，有的时候经常会让我们遗忘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目光只局限于眼前所看到的人事物当中。比如说前方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山口弯弯住的屋，大亮子你说是山口弯弯住的屋， 仿佛来到了一个可爱的村寨当中，小朋友在旁边很开心的玩耍，有一些成人在等待着一些事情，小伙子爱的新娘今天会是怎样的装扮，他们的婚礼又会有怎样的梦幻呢？ 烟花心碎的心中，让我乱放的，哎呀，星光照亮你脸庞，让我熄灭它，哎呀，听啊 接归来了，哎呀，泪花墙头开的花，让我摘下它，哎呀，爸爸，女儿的天哪，让我入睡呀、啊，哎呀，看那、啊、归来路漫长，来呀，泪。 等待，小伙在等待他的新娘，阿朵在等待自己新的音乐之路。 俺娘子，你莫哭，转个弯弯就到我。俺娘子，你莫哭，转个弯弯就到我。 这首歌是阿朵演唱的《等待的新娘》。这样的音乐风格是阿朵现在追求的新世界音乐。等待的新娘来自于阿朵的演绎。其实提到民族音乐，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那种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最传统的唱腔，最传统的最山寨的那种表达。山寨不是现在的这个大城市当中定义的山寨啊，就是山间寨落当中的那个山寨。但是本周末各位有时间的话，关注一下傍晚5点到7点的974 Live Show 当中，周六的私信歌日乐，周日的阿朵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新民族音乐。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前方到站呢是毛淡棉。仿佛穿过了时空隧道，我们来到了旧时英属缅甸的首府毛淡棉。这座城市自殖民时代以来呢，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现在依然是繁忙的港口、繁古的建筑、山底的庙宇以及壮观的教堂，总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到访这里的游客呢，其实也不多，毛淡棉就像是一幅独一无二的风景画卷，美丽但是也很忧郁。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宝宝，想要知道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是什么模样的，毛淡棉就好像是一个时空舱，将一切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它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历史，周边同样有很多很多的景点，有很多很多的看点，从海滩到洞穴一应俱全，足以让每一个旅行者快乐地消磨上好几天。刚才我们说这里就像一个时空舱一样，在这里你可能会邂逅一段最古老却最深情的爱恋。 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 纤纤巧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梁宗纬当时翻唱的这首最爱感动了很多人歌里唱到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希望各位都可以保有爱情最纯真的模样吧 最爱的原唱呢是潘越云梁宗纬的嗓音总是有一种魔力从他嘴里唱出来的情歌仿佛特别能够打动人心最爱当中唱到我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此刻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有最爱的人的话不妨把你的爱恋把你的爱意说出来好了带上你的爱人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最后一个地方呢叫做西浦西浦是一个古镇这里散发着慵懒迷人的气息很多外国游客专程来到西浦这里可以说比阁劳和泰国北部山区更方便各位去安排徒步行程随处的走一走就可以瞥见少数民族村落的内敛之美也可以通过更加艰苦的跋涉到达一些人迹罕至的小村庄